两件红短袖。小象有一件红色的短袖，穿在身上它显小，可它不舍得把红色的短袖送给别人。小熊呢，也有一件红色的短袖，穿在身上嫌太大，可是它也不舍得把红色的短袖送给别人。他们都去河边洗澡了，都脱下了红色的短袖挂在树枝上。风婆婆来了，她吹走了两件红色的短袖。小象和小熊洗完澡一看，咦，红短袖不见了。小象在石头堆里找到了一件红短袖，他穿上红短袖不大也不小。他说，我的红短袖怎么变大了呢？小熊在草丛里找到了一件红短袖，他穿上红短袖不大也不小。他说，我的红短袖怎么变小了呢？小象认出小熊穿的是自己的红短袖，那个红短袖的胸口上有个草莓印。小熊也认出小象穿的是自己的红短袖，那个红短袖下摆处有个破洞。他们同时说，我们交换穿吧。以后，小象和小熊都变得大方了。